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115回，谢之芳这两年声名大噪，又生得矫如玉树，风姿出众，在花街中走了没几步便叫人认出来，顿时欢声雷动，喜气云腾。教房中的女子举止大胆，见这位炙手可热的白袍将军，无一不争相迎凑，笑语殷勤，有赠他帕子香囊的，有请他进屋听曲喝茶的，还有几个穿着半透薄纱的姑娘遥遥在楼上唤他的名字，撒些芍药和牡丹花瓣下来，笑如迎铃，颇有当年潘安治国迎车之盛况。谢之芳压下心底的不耐烦，做出一副如鱼得水的风流姿态，大大方方地拱手谢过美人们的好意，抬脚走进了洪秀昭与宁王和相熟的将领们把酒言欢。宁王怀里搂了两个如花似玉的美人，对一旁的老鸨道， 找几个知情趣的姑娘让我兄弟挑挑。 老鸨一言叫了七八个楼里出挑的红姑娘，依次排在谢之芳面前，无一不能歌善舞，巧笑嫣然。谢之芳却兴致缺缺，勉强挑了个性子娴静些的，让他在一旁递酒夹菜。不多时，几个粗野的将军们喝多了酒，言语放肆，丑态百出。谢之芳也不好太过端着，便煽风点火，鼓动他们当众比赛，叫个高低上下。他想的玩法新鲜，糙汉怎么来了劲儿，一时间气氛好不热闹。宁王见谢之芳不肯碰那些祭祀，心里猜度他到底是世家子弟出身，许是嫌弃千人骑万人踏的女人们肮脏，遂招来老鸨耳语几句，令他准备一个干净的厨儿，好好犒劳犒劳心腹爱将。谢之芳也听见了宁王的嘱咐，做出一副敏感妩媚的模样，笑道， 谢殿下厚爱，我确实不惜与人分享心爱之物，往日里在军营僧多粥少，只能勉强凑合，这会儿到了长安便忍不住挑剔起来，还请殿下莫怪。 都是自家人，说这些客套话作甚？ 宁王笑着挥了挥手，示意他自去寻个安静的上房逍遥快活。老鸨一边想将他往楼上引，一边解释道， 不是妈妈我有意苛待谢将军，实在是调教好的几个姑娘心境都被破了身，余下的要么是没长成的小丫头，要么是刚买来的血骨头，这贸贸然献上去白白扫了您的兴致，何苦来哉。 他停在一间名叫陆凝香的房间门口，指了指里面，将丑话说在前头， 这里面的姑娘是三天前花重金买来的，不是妈妈我夸口，在这楼里连接客带管事20多年，我竟从未见过这等好模样的姑娘，生的是花容月貌，又会写又会画，这好好调教两年，做个名动长安的花魁不在话下。只有一样，性子太刚烈了些，每日里哭哭啼啼不肯就范，我使归公教他规矩，还没挨着身子他便要撞墙咬舌，好不吓人。我怕这么好的货色砸在手里，如今也不求别的，只求回个本钱。谢将军年少风流，拿出些水磨功夫耐心哄一哄他，他少不得就从了，若是您喜欢，花点银子包下他，亦或给他赎身，才子佳人也是一段佳话不是。 谢之芳叫他一通长篇大论，说得直打哈欠，只想赶快找个地方睡觉，敷衍道， 知道了知道了，你自去忙你的吧。 他推开门，瞧见床上的重重纱幔里缩着一个娇小的人影，便开门见山地说道， 爷不做强人所难的事， 只是借你这屋子歇歇脚，明日一早便走。 他大拉拉地在桌前坐下，连灌两盏冷茶解了解酒，正欲拼几张椅子胡乱睡下，却见一张国色天香的脸庞从帷帐里探出来，女子的声音娇娇怯怯。 敢问公子贵姓，可有功名在身？ 他瞧见谢之芳的模样，玉脸浮上两抹红云，踩着绣鞋下了地，对他盈盈一拂，烟环雾鬓，仪态万方，看起来倒像是好人家的儿女。那老鸨所言非虚，此等角色虽不如谢之真，却亦有了他七八分的风姿，说是颠倒众生也不为过。谢之芳心里承着姐姐，自然不将她的美色看在眼里，冷淡地点了点头，报出自家名姓，拎了几把椅子凑成一列，坐在上面脱靴褪袜。那女子怔了怔，颇有些难以置信地问， 你真的是那位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谢将军？ 谢之芳微微皱了皱眉，道， 你认得我？ 久仰公子大名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 女子本就爱他风姿俊秀，坐怀不乱，这会儿知道了他的身份，目光渐趋热烈，自腰间解下一枚玉佩，连步轻移递到他面前。 我遭歹人陷害，方才沦落于这等烟花之地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本以为只有一死以全名节，不期天无绝人之路，竟然得遇谢将军，还请谢将军替我赎身，送我归家，他日必当结草衔环，报答厚恩。 谢之芳最怕麻烦，本待拒绝，一眼瞥见玉佩上那繁复的离龙纹路时，眼皮突兀地跳了跳。 你姓什么？ 那女子有些羞赧，垂头轻声道， 奴家姓纪。 纪乃国姓，原来这女子名唤纪思敏，本是陛下的庶弟七王爷的嫡幼女，封号敏仪郡主，自幼体弱多病，寄养在皇寺里，前两年才接回来，上头三个哥哥接待她如珠如宝，王爷和王妃更是将她捧在手心里，难得的是敏仪郡主竟然没有那些骄纵霸道的坏毛病，性情恬静温雅，每日里只爱吟诗作赋，等闲不出王府。只有一项，他年纪渐长，常从哥哥们口中听说一些谢之芳在辽东奋勇杀敌的英武事迹，坊间流传的话本里更是将他指挥的战役描写得曲折离奇，天长日久便添了痴病，总想着要驾驭他这样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小儿女家心思不好说与父兄知道，齐王爷一力做主，将他许给礼部尚书家的二公子，眼看婚事就要敲定，他日夜啼哭，竟然生出满腔孤勇，带了包金银细软，趁人不备逃出府去。小郡主心性单纯，不懂财不露白的道理，花重金雇了一辆马车，请车夫送他去辽东，心心念念着要见谢之芳一面，没成想那车夫见财起意，转手便劫走财物，将他卖进了妓院。老鸨言辞刻薄，归功满目垂涎，他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，生怕污了父兄名声，正值心神惶乱之际，冷不防上天将意中人送到面前，怎么叫他不由惧转喜，心如鹿撞。知晓了纪思敏的真正身份，谢之芳犹如接了一个烫手山芋，暗暗叫苦。他本不欲管他死活，又怕小郡主在这里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七王爷追查下来，自己逃不了干系，只得强压下困意，将老鸨悄悄叫回来，讨价还价地交涉了一回，以3000两雪花银换得他的自由。纪思敏戴上帷帽，逃出升天，坐进谢之芳为他安排的马车里，见他恪守君子之风，并不多看他一眼，不觉痴病又添一重，将他爱到了12分，声如黄莺道， 多谢谢将军救命之恩，明日必当登门重谢。 郡主不必客气。 未免路上再出什么闪失，谢之方派了几个心腹小心护送，自己则翻身上马往长宿的酒楼而去。第二日，七王爷和三位小郡王亲自造访谢府，谢夫人不明就里，使人将谢之方唤回去。七王爷见到谢之方，看他仪表堂堂，仪态从容，暗暗点头，回赠了3000两黄金并十数台重礼，言语间隐约透露出结亲之意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